他自己都沒有收入的嘛。 是的，他要賺外匯 的嘛。你不要說，但是現在祖國成日關照你，即係俾啲恩惠俾你，佢有收入噶嘛？你唔俾咁樣搞法咧，香港司機咧係好麻煩，唔係冇可能，係 very difficult， 係唔係暢所欲言，係貨暢其流。我老孫講嘅，孫中山嘅貨暢其流。好啦，我個朋友咁樣驚法咧，佢就話 即係係啦，各行各業多嚇。 係啊，佢話最慘係資金鏈呢樣嘢，佢哋崩潰啦。佢冇資金，佢點可以去生產咧？OK， 咁佢話佢收到嘅消息咧，喺孟加拉嗰度咧，佢有啲行家都開廠嘅，嗰度而家都要停，都要停。 要 咁咧，嗰啲廠咧喺孟加拉可能人工平啦，每間廠5000人嘅，係好犀利嘅。咁係大規模嘅 massive unemployment。OK， 開始啦。咁阿哥，你又話你自己好理性嘅，好抽離嘅，又啱啱去越南嘅嚇，又去過越南睇過啦，即係咩環境咧？ 講邊度先啊？越南唔講太多啦，費事離題。咁但係即係更正翻，越南其實就係、是、我去嗰陣2月18日啦。咁啊，疫情未係好犀利，咁啊都已經停咗出簽證俾特區護照。咁但係我揸 BNO 就成功著陸。咁啊，其實亦都去睇某間香港嘅著名嘅賣米嘅公司。咁啊，唔好賣廣告啦，但係大家估到邊間㗎啦。咁啊。的確係，正如你講咁啊，泰國就最大嘅到白米來源啦，香港第二就已經係越南，都佔好多。而家越南禁出口白米咧，都幾麻煩。咁正如你講，嚟緊都見到好多地方都開始搞啲咁嘅嘢。咁啊，我相信即係大家即係當然，譬如就等於頭先阿黃志偉講啦，即係你政治上大家都有好多嘅爭拗。咁但係即係去到呢啲位，大家都應該係想合作多過攬炒嘅大佬，咁啊，希望即係大家，我唔知邊個，咁大家傾出嚟，咁啊，盡量就唔好行呢啲咁嘅措施。即係我理解嘅，你人比來往好合理嘅，大家都唔想啲人走嚟走去。咁但係你貨就唔應該咁樣自己堆喺度嘅，即係你咁樣玩死大家，即係你又唔出口俾我，我又唔出口俾你，就好大鑊。即係你貨咁唔會感染噶嘛，大佬。咁所以即係希望 貨都要消毒嘅， 係貨要消毒嘅， 真係消毒嘅。 你見香港即係一般嗰個貨運都仲 OK 嘅，即係你市面上未見話真係買唔到太多嘢。咁但係亦都講嗰句就即係prepare for the worst。所以即係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譬如好多啲比較嗰啲叫咩，即係比較唔知係咪離地啲嘅知識分子咧，即係早幾句笑啲先生哇搶米好昂居嘅。咁但係個問題啊，即係我覺得我唔係咁睇嘅，即係我自己冇搶埋一份啦。咁但係調翻轉，即係我覺得呢個行動唔係話唔理性嘅，即係你又唔係要貴十倍買，咁你只不過你儲定啲糧，我諗啲時期有必要啊，大家就唔好去搶。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必要去預備一下咯。咁我冇人叫你攞卅卷紙巾翻屋企嘅，但係你買定多啲嘢食喺屋企啊都啱噶啦。咁啊，第二個問題講資金鏈斷係嘛？ 係啊，資金鏈斷呢、這個先就大鑊啊！ 又係幾可悲嘅，即係嗱，即係我叫咩啊？即係好似類似丘吉爾嗰陣講嘅，當然我唔係首相，唔係咩，但係即係我就唔會氹大家講我冇事嘅 ，OK， 咁啊肯定就有事㗎，就好大件事㗎啦。咁大家諗下點樣去面對？咁呢個咁嘅其實歷嚟都係㗎啦。你見呢啲咁嘅比較大嘅災禍之後，或者一個大嘅經濟衰退之後咧，你見多數幾可悲嘅，但係見到我唔知道今次會唔會例外，但係多數都唔會，就係、是、多數一次洗牌之後就係、是。邊啲公司死曬咧？就是、細嘅公司死曬。又可以背數字啊！上個月定上個星期，如果我冇記錯，美國嘅公司集資發債發咗$200 billion，咁但係全部都係大公司，你數得出最大嗰啲公司。即係所以你見一方面個資金鏈係 OK 喎，大佬。即係你講到話金融危機咁，但係眾籌到咁多錢，但係全部係。大公司即係我哋喺講個債券評級 investment grade 以上嗰啲，咁但係細公司嗰啲就好大件事啦。即係調翻轉頭，你銀行而家借唔借到錢出去，其實係 OK 嘅，只不過個問題係銀行借唔借俾你先係一個問題。銀行係以我所知嗰個資金係充裕嘅，但係咪借俾你就係一個問題。咁你啲中小企其實係好危險嘅，咁我都即係唔想咁好似末日博士咁，但你預係好多中小企會捱唔住咯，冇辦法。 我識嗰啲朋友都係做中小企㗎啦， 係咪先？危險啊，難搞啊！ 佢用閉翳兩個字， 佢就話都好似唔係好大件事啫。 啊，佢話咧壞消息咧係日日有之。 咁肯定會嘅，因為基本上你如果係中小企嘅話，你從來講緊嘅都係你嗰個本身嘅本錢豐唔豐厚啊嘛。咁如果你係銀行嘅話，銀行要考慮風險問題嘅話，咁自然就係寧願咧係揀一啲知名度高啊、資產值高啊，同埋你嗰個嘅所謂喺行業裏邊你嘅經濟上面你係咪領導位置先？如果係領導位置嘅話，佢就覺得你本錢雄厚。 嗯， 咁於是我借錢俾你咧，就算我一時三刻你有拖數，但係你一定還得到。 係啦，即係你可以生存到嘅，即係既係經濟又係政治。 同埋因為你始終係中小企咧，始終係受制於你嘅經濟規模啊。同埋第二樣嘢就係仲要考慮你嗰啲嘅行業咧，你大部分中小企咧，都好多時候咧都係小本經營，同埋仲有第二樣嘢係嗰個技術層面咧唔高啊。咁於是咧，往往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一旦冇咗資金，即係冇人肯借錢俾你，等你去繼續經營， 好快死 嘅。咁於是你維持唔到你嗰個人工，同埋你如果你真係搞高科技。你是需要做資金投入你才可以繼續做，如果不是的話你沒有了這些東西你後勁不計，要是你是將這些有潛力的東西就賣給大公司，即係等於好似過往，我哋係咯，我哋見到有啲大公司就係我睇我知我識貨，我見到你間中小企做緊啲嘢，以為有發展潛力，我就趁低趁住你嘅資金不足嘅時候，我買咗你 死嗰下先買， 係啦。我買回嚟，一係就我善意發展，一係就我可以永遠將你掌握 管理。 我用你嗰套嘢發展我自己品牌，但係你呢套嘢咧，你就永不見天日。咁常見就係咁，於是你個市場經濟咧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希望佢係能夠搞得更活潑咧，就需要咧係焗住要面對住呢一種咧，邊個本錢厚即係捱得到？咁而家係近乎一個。這個不是大家想打價格戰，而是說個外在的整個消費環境 問題，根本 是個經營環境絕對影響了這件事，是我們避不到。而做廠的朋友呢，很坦白說呢，即他們是很辛勤，但是即個時勢是時勢的， 是有些惡搞。我想補充一點，就是譬如你看到有些行業應該是很受影響的，是譬如第一節我們講過航空公司，有沒有想過波音飛機為何還未執笠的 呢？那是大家問題，國家一定支持了， 沒錯，大家知道了，即是2008年那今次銀行不是個風眼來的，銀行收回不是太過即未有爆煲的機會的，但是波音飛機那些，我見之前的股價很恐怖，400元一個月堆到兩位數，即一個月堆七成多， 哇， 正常是應該爆煲的，應該想的，但正如你說為何不想 國家政策， 國家政策大得不能倒，而且跟 Donald Trump friend 啊，仲有即係我哋亦都我即係當然我唔係好中意 Donald Trump， 但係唔可以話佢純粹係私心受。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嘢，佢請得太多人，大佬。所以個問題係即係政府佢好多時夠呢啲嘅措施，佢都係夠一啲最大嘅公司請得多人，即係好不幸地個現實，即係可能我比較保守啲。個現實你會見到，譬如你中小企嗰啲細餐廳嗰啲執咗咁啊，幾個工人咁失業，咁你即係你唔會咁容易團結起嚟反抗。但係你波音，如果我冇記錯，好似搶200多萬人喂，咁你真係大得不能倒啊，唔掂啊！即係唔係話佢爆煲個世界會咩？但係個問題係你今年仲要係大選年，即係政治自殺。咁所以你見政府一定是救最大的企業，銀行亦都是借錢給最大的企業，所以你看到是一個這樣的洗牌，所以是有些可悲的。然後經過幾輪的經濟危機，其實由我小時候開始現在看到一輪一輪，然後你看到就是大的越大，富者越富，造成社會很多的不滿。有些人說政治，但是我覺得個貧富不均都是這幾年我們看到，不止香港，全世界很多的政治不穩的來到，現在你再來一鑊，再是這樣，暫時大家現在講疫情，但過去之後會怎樣呢？是一個更加大公司壟斷的世界，似乎就不是那麼健康的。 但是就有樣嘢補充啦，因為如果你係即係經濟規模固然係啦，國家要靠你咧係去創造就業機會啦，咁呢個係資本主義裏邊咧，我哋見到政府同企業之間咧，即係有一個合作嘅相互依賴嘅關係。咁呢樣嘢即係 Charles Lindbergh 在50年前已經說了。問題就是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就是剛才、李星陽你說的波音呢，基本上他因為他是做飛機，而飛機呢從來在重工業裏面呢對一個國家呢就不只是一門產業那麼簡單，亦都同時是由他軍事用途， 波音做了軍事， 是啊、嗯、所以本身就是為什麼我們解釋得到呢，就是過往呢毛澤東在生的時候呢都寧願一定要欺壓農業呢，揸他的資源去發展重工業呢，就是務求呢、就是、你做飛機啊、做船啊、做、這些汽車呢、嗯、全部都可以將它由民用變為軍用，軍用又可以變回民用嘛、嗯、那這個是有、就是、一點呢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同意的，所以就是很現實，就是擺到這個位置，你銀行又好政府又好，你救誰呢，很不幸地、嗯、這些位置你就叫做平時大家都有貢獻、啊、等於老闆炒人都是、就是、去到這些位置、嗯、被迫要做抉擇，你就看得到誰是重要誰是沒那麼重要，是、啊，就是和平時期咁啊，梗係講得好聽啦！啊，個個員工都係我哋好寶貴嘅資產， 係資產，係資產兩個字啊！ 每資產咁隻隻凳啦， 老細就係咁同你講噶啦。我哋公司咧，啲員工我哋唔當係夥計嚟噶， 係啊， 其實全部都係我哋資產。 其實仲大鑊，當夥計 我 當資產咁啫。 點可以？ 咁即係你有折舊率啦，如果係資產， 我 咪同佢講折舊率咯。 屋企張凳咁賣咗，點抌咗佢咯？所以係咁會大件事㗎啦。咁你見到香港個經濟就唔使講啦，舊年其實已經差㗎啦，未有呢陣嘢之前已經差㗎啦。咁、嗯、今年就只會更差，失業就必升，你都唔使講。但係又好似望落，又好似冇美國咁差嘅，可能因為收翻我哋個疫情，其實唔係去到好嚴重，即係你見個經濟活動，即係等於啊，湛頭先問我，咁我日日都仲係喺中環彈出彈 入 咁 啊， 都仲係好似都幾多人都幾大。 唔係問題，問題係一樣嘢，我哋經歷過我哋經歷過零三沙士啊嘛， 好重要 嘅。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見到即係政府咧，應該一啲合理嘅嘢佢都唔去做，或者佢做起上嚟慢半拍。 嗯、 以致到咧，即係佢有好多嘢咧，佢係做有甩漏，特別喺具體執行細節裏邊咧。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譬如好似防疫措施咁樣，你舉個例，你整嗰條手帶， 嗯、 你點解可以咧？唔係同步咧，就即刻可以 activate 到咧， 即係 俾啲人有，俾、嗯、啲人有即係差唔多係兩三日先至即 係。啊，呢、這個又係荒謬。 呢啲又係荒謬 嘅 喎。 我俾條帶手帶係 check 你嘅位置嘅，係三日先有啟動。啊、哇！真係～ 你有72小時，你去邊啊？ 去邊唔使話俾你聽，未必一定撞到警察嘅，未必撞到警察。 就算撞到警察得我記得前上個禮拜有一單係消防去處理啊嘛，唔係警察啊嘛。 入境處都可以處理嘅啊。 咁你咪大件事咯。 呢啲係做得好差。嗱，不過我真係好想問你一樣問題。嗱，頭先我哋講到波音公司一定唔會死啦。咁其實 Donald Trump講到明，冇可能俾佢。 美國領先世界 ，OK， 佢有三樣工業係頂呱呱嘅 ，number one， 第一就是、太空工業， 好多工業都頂呱呱嘅。 係、第二就是、航空工業，就包括波音同埋通用引擎等 ，OK， 仲有一間叫做 HW 係咪？我記錯啊，兩間嘅兩間製造引擎嘅，第三。佢就個 IT 工業係領先嘅，不過中共challenge都係好緊要，尤其是5G 技術方面。OK， 咁咧，所以咧， okay. 美國係一定係會維護嘅。咁但係個性質唔同啊，呢三個行業都係私營嘅嚇。 可以快手講下 啊，你講講。 波音就即係始終冇辦法，仲要做埋軍工咁。理論上係私營嘅，但係實際上都其實同政府嘅關係就好微妙。 哦， 但又好得意嘅。波音咧就調翻轉頭，死都唔肯受政府救助，俾政府入股，暫時都唔肯變國企。因為點解咧？知唔知個原因係咩？攞咗政府錢噶嘛，冇咁著數噶嘛。嗱，2008年好多人好嬲嘅一樣嘢就係、是、啲政府啲錢救咗銀行啦。咁銀行點樣？銀行啲高層啊，照出花紅啊，冇我份啊。我銀行係冇接受任何政府嘅援助。銀行啲高層啊，照出花紅，人啊炒。然後你梗係覺得不公平啦，大佬。所以啲選民啊憤怒啦。今次你見 民主黨 係啦，民主黨都講到明，任何企業要攞政府錢嘅，唔准炒人，高層唔准出花紅。咁波音所以就都見未死得住咁啊！我唔要呢啲嘢。你見即係拉翻去呢兩日嘅今日嘅 頭條新聞，明報頭條新聞，知唔知係咩陣？ 啊，要誒睇啊，太多啦。 誒，話你聽，匯豐減派息， 哦， 同一個道理。 喂，咁誒，蘋果都係啊，好多報紙都係。係，繼續講。 咁所以我哋見到波音個情況比較微妙。可講翻你頭先個問題，航天科技嗰方面咧，佢哋而家好多發展噶啦。而家即係譬如話，我哋講嗰幾間又係冇賣廣告啦。咁但係航天科技而家佢所謂個收入最大嘅來源係咩咧？送人上太空。 送衛星， 送人，送人， 有啲有錢人想上去， 就係送咩咧？就係送有錢人。咁嗰啲其實個問題不大嘅，有錢人咁唔會受呢啲嘢影響。去小事，即係佢嘅身家，唔好講邊個啦，身家我由1000億變到700億咁，哦， 哦， 冇嘅， 哦， 咁， 哦， 係咯，咁使唔曬噶嘛啲錢，嗰啲冇乜打擊嘅。咁啊，飛機我哋講咗啦，嗱，科技公司就好，但係科技公司冇錯係美國嘅一個重點，但係佢哋的確好嘢就係。一般科技公司咧，佢哋譬如我哋講要講咩咧 ？Facebook 或者蘋果嗰啲，基本上好多錢喺手啊！蘋果我記得睇過佢，就算零收入，佢都可以捱年幾兩年，一部 iPhone 都賣唔出，仲有你嗰啲咩每個月訂嗰啲啊 App 嗰啲，一毫子收入都冇，佢淨燒錢都可以燒年幾兩年，即係所以唔需要擔心佢哋嘅。但係個重災區就係頭先我哋講嘅。飲食啦，酒店啦，係服務行業，咁亦都係好大鑊嘅，即係搞到我都開始有啲阻交，即係個世界係好唔公平，偏偏就係嗰啲行業嘅員工其實係收入低啲嘅，冇乜保障，仲要最大鑊佢哋係冇得 work from home 嘅，佢哋嘅感染機會係最大嘅， 因為佢哋係服務性行業啊， 佢一定要企出嚟啊嘛。 佢一定要企出嚟， 佢亦都佢一定係接觸最多人，保障亦都係最少嘅。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美國咁，領救濟金嘅600多萬人，即係我話俾你聽，絕大多數都係啲臨時工啊，甚至可能有啲新移民啊，甚至可能非法移民啦。我唔知道非法移民可唔可以攞失業救濟金？ 唔可以，唔可以，唔可以，唔可以。 咁但係即係你見嗰啲肯定係啲服務行業㗎啦。咁嗰啲係係咯，係好啦。 即係基本上一定係嗰班係最受苦嘅，因為根本佢哋係需要大人數最多，而佢哋嘅薪金係最低，而工時相對都係最長， 又冇得 work from home， 感染機會又大。 佢哋唔可以，就算做速遞員啊，你而家只能夠係即係你都要咧，即係佢能夠走得行得，仲要係安全，但係佢要周圍送喎。如果佢仲有限時服務嘅話， 其實 係 好高風險嘅， 其實係危險啊！所以我見即係外國都有啲人討論，咁我唔做過 judgement 啦，但係我見外國都有啲人討論，咁我呢啲時候我仲叫網購，仲叫外賣，係咪唔係幾道德咧？咁呢個問題大家就諗下。 但係都調翻轉嘅，我哋又知道佢哋都要開工，係 啦， 因為佢都係手停口停 啊 嘛， 係啦，冇錯，咁 手停口停啊嘛。 即係你調翻轉嚟，咁佢都可能寧願都係你繼續幫襯，好似係好啲嘅。咁呢個係 啊，甚至譬如餐廳，我唔做堂食，但我肯轉外賣。 咁用外賣， 我都仲有生意做下啊嘛。即係等於好似啤酒廠唔整酒，於是改整酒精。你既救到人，又自己間廠有啲用啊嘛。即係就算你唔係賺翻曬，你起碼你買翻嚟嗰啲原材料，你基本上係真係可以用得著。 好嗱， 係咯，呢啲重要嘅。 誒，佢哋依個稍後先要講。咁啊，特朗普咧，佢有幾輪嘅救市措施咧，其實係救濟措施，甚至可以咁講。最新又話有整20000億美金出嚟啦。咁咧，但係即係你覺得個幫助大唔大咧？第四輪啊， 大嘅其實即係嗱兩樣嘢啊，即係我自己當然唔係好中意 Donald Trump 啦。咁但係因為疫情嘅處理上咧，最初佢係低估咗嘅，大家可以揾翻佢講啲嘢嚟睇啦。咁但係 我相信好多美國人都同意。 係啦，咁但係其實美國人自己都低估咗啦。你見即係啲西方人其實係唔戴口罩噶嘛，咁而家先知驚噶嘛。 啊，咁我尋日睇個 CNN 段新聞咧，佢話可能你哋亞洲人係啱嘅。 啊，而家先講啊，咁啊 CNN 出㗎 ，CNN 正如黃志偉講，即係我哋有2003年嘅教訓啊嘛。其實呢個係最大嘅分別。 因為我哋真係經歷過啊。 仲 有一樣嘢係 為美國啲急啊， 鬼佬一樣嘢就係以為隔咗一個大西洋、一個太平洋呢一類咧。是遠水不牽涉到我，但是他忘記了人流和物流呢，我們已經太過很緊密了，即是你忘記了這一點 的，你救治措施 我覺得是算是有用的，甚至反應挺快，即是你想想他不是做得快的話，你看最近的失業數字多恐怖，是不是完全他的功勞，我不敢說，因為其實 個底子厚，即係祖先靜落大把嘅儲備，經濟強勢，科技領先。咁呢啲嘢佢有足夠嘅子彈，咁但係你有子彈你都要開嘅，咁佢都算做得合時，我覺得係合格嘅。 嗯， 就呢樣嘢嚟講。 哦 ，OK， 嗱，咁佢你會覺得即係點睇咧？就話會唔會翻翻1929年呢個大蕭條嘅情況咧？ 喺邊個層面先？ 嗱，你去分啦，你去分析係你點睇咧？啊，嗱，1929年嘅時候咧，我俾少少 figure 大家參考一下啦。當時嘅失業率咧係達到25%，即係每四個工作人口當中咧有一個係失業。是史無前例 unprecedented 的了 ，OK？ 大家咧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噩夢嚟嘅，咁呢個噩夢會唔會再發過咧？再喺現實裏面再出現咧？ 啊，幾樣嘢，我覺得你頭先如果講失業率咧，不幸地咧係有機會嘅。睇翻啲大行啲嘅股，當然有時唔係咁準啦，咁但係大概都有個譜嘅。都估到，即係唔係講緊雙位數㗎啦，即係譬如上次金融海嘯就雙位數失業啦，美國都係10%左右啦，咁今次就學嚟講升到20幾，可能上30㗎啦，咁有機會嘅，咁啊幾恐怖，咁但係似乎係會短暫嘅，因為即係始終嗰、那個hopefully 啦，我唔係傳染病學專家啦，但係你見即係譬如見其他啲國家日本啊、韓國啊、內地我不知道啦，即係啲數字大家都唔係好信，咁啊唔好攞嚟講啦。咁但係你見韓國、日本甚至去到意大利，而家都好似個 curve 開始 flatten 咗，開始有啲受控嘅。咁似乎即係樂觀啲睇會有呢一日嘅，所以佢哋而家出邊啲經濟學家嘅睇法就話，你第一、第二個 quarter 嗰啲數就好恐怖噶啦，即係你嘅失業率上到20-30%係唔會嘅。咁但係唔似話會。長期維持到那種地步咯，咁仲有我想補充的是咩咧？諗下先。 嗱，經濟學上或者金融嗰啲人成日講話基本盤啦 ，fundamentals 啦嚇，個 fundamentals 會唔會 change once and forever？ 哇， 還是根本其實個 fundamentals 冇乜變到， 變就肯定變咗㗎啦，差咗變幾多？你炒咗咁多人，即係仲有。我哋如果講政治嘅可以講一大，仲有譬如你諗下嗰個全球化嘅嗰個浪潮，其實喺呢個疫症之前已經係受咗㗎啦，有埋呢嚿咁嘅嘢，咁會更加保護主義嘅。咁仲有譬如你中國美國嗰個角力，你見到呢排啲關係係更差嘅，咁嗰啲會有排講，所以 fundamental 肯定唔同咗啦。咁但係 即係今次而家咁樣咧，並唔係因為美國嘅泡即係有泡沫爆破。啊，唔係因為咁樣喎、啊，今次事實上咧喺特朗普之下咧，美國嘅經濟咧係唔差嘅喎、啊，佢減税 好，所以佢其實即、就、係、是 工廠正在不斷咁咧係搬翻去美國 嘅，即係亦都係啲人比較樂觀嘅地步，即係因為佢始終係一個疫情或者一個叫做 external 嘅 factor 去引起咧，就相信個。持久的破壞就冇咁大嘅，咁但係即係正如頭先講失業率嗰啲，你可以見到有好 即係一兩個 quarter 會係高， 係啦， 25%唔出奇， 好誇張啊，係啊，咁但係之後你會見到個復原會有喺度嘅，即係唔係一個長期，即係我睇什麼你講大蕭條年代嗰啲片係講緊你失業好耐，咁呢啲似乎未必係啦。阿醒講咩？而且其實你見美國嗰啲。失業數字其實上個星期我吃飯看緊咁忽然間都覺得，我之前都大概有看嘅，我心諗啲大行嘅哇幾百萬有冇咁誇張啊？但真係一個禮拜咁，但係你調翻轉嚟諗下，其實開頭諗好難嘅喎，你炒人都冇咁快嘅，就係學你講，你攞失業救濟嗰啲就係嗰啲臨時工，好可能係即係 冇咩議價能力 都唔係月光族嘅啦，嗰啲係即係美國係每個星期即係我哋 check by check， 甚至係每個。小時咁，你聽日唔使翻工咁啊，冇噶啦，咁可能係嗰啲咁。調翻轉嗱，即係好資本家咁講一句，調翻轉即係美國係有呢個咁嘅特質，就係、是、其實佢 lay off 人係可以好快嘅， 好無情嘅。 至少以往即係個勞工彈性好高，至少以往即係喺我比較相信嗰套嘅右翼啲嘅講法，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你唔係歐洲嗰啲炒極都炒唔到，咁美國嗰啲好似係一個即係快手。 斬了然後很快重拾動力的彈性是高的，以往的人覺得這個是優點，今次是不是就大家可以看看，我又不敢說得太盡， 但是有人有我覺得要留意呢，就是二十年代的大蕭條，其實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呢，其實基本上是因為生產過剩嘛，你 overproduction 而造成嘛，但是今次的那個情況是因為你是疫情呢，這個突如其來，一旦只要呢、就是、個疫情受控，特別是呢、就是、治療的藥物呢那裡有突破、的話呢，咁於是即係凡親基本盤呢，即係冇乜受到崩壞或者過分摧殘嘅嗰啲經濟體呢，應該可以好快脆呢就反彈返、反為係對於中國大陸本身呢，即係佢哋係咪即係全部都需要繼續依賴大陸，定係調返轉呢？因為而家我哋 呢個問題呢就好嚴重嘅，我哋唞陣返嚟再講下。是我們的轉數快 number 是26296402629640的，我們即城寨的地址呢就已經打了在、我們的螢幕上面了，大家呢就可以看，也都 freeze 在旁邊抄低它、我們還有呢，就是我們那個如果寄支票過來、抬頭應該寫什麼都寫得很清楚了、多謝各位支持，不是走住、不過呢不排除呢現在做了兩節呢，湛國陽就很輕咳兩下的，不是因為我有中招，因為咳咗嗰啲，逢係做節目咳咧，啊平時都唔咳嘅，原因就係太焗啊！你知唔知啊？你上嚟做下節目你就明啊，嗰啲燈照住你啦，戴住個口罩係好辛苦嘅。我係冇事，亦都多謝咧，有啲觀眾咧係好關心我。OK， 問問阿湛有冇事啊？啊咁樣，我係冇事嘅，只不過係好焗嘅。呢、這個半鐘頭節目係好焗嘅，咁我哋唞陣翻嚟再傾下啦。咁、未來嘅世界會點呢？到底呢個去全球化同埋呢個 未必去全球化，不過可能係去中國化啫。 去中國化，中美嘅關係 ，OK， 無論政治經濟會點呢？仲有大陸而家即係所謂幸災樂禍呢家嘢，到底會搞成？下一步會是怎樣的？ 不止幸災樂禍，他又想扭轉形象、想做、施恩者的。 我們休息一下、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發日期呢由1号到30号，不過都是送完即止， 只要下載了人民超市的 APP， 登記做會員，去門市收了一張電子 VIP 卡，就會獲得出走液。 大家記得要經常消毒雙手啊！